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十点半那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吧，敌人杰作中间，远方他站旁边，狗头事业眼珠子乱转，敌人杰敌神当敌的经典呐、百姓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呐、平平断断恩恩怨怨，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狄仁杰断案新编》。 这里是《狄仁杰断案新编》，说汉阳县县令府入手了一个新鲜玩意儿，一个会说话的匣子。闲话少说，好戏开场了。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87.6汉阳晚知道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月9，9月9，9月9的9，狄仁杰狄大人携三班衙役到西洋红杏老院给老人们送温暖、唠嗑、洗脚、女儿红，一个不能少。 汉阳县与神农县蹴鞠大赛在狄仁杰狄大人的带领下团灭神农县，据传啊，神农县令左右佐羞愧自杀。 恶贯满盈的司徒九、司徒十兄弟俩在汉阳县伏法，正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坏蛋坏蛋你往哪儿跑。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汉阳县正记点心铺十年店庆，该店解决了本县部分青年就业问题。 弟弟，其实呢，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梦想 哦， 我也想开一家点心铺，地点就在汉阳县令府。 你可拉倒吧，你不知道大人是个吃货吗？他吃你还能要钱吗？不怕被吃赔了？ 吃货？你是在说你自己吧？ 我能算吃货吗？我告诉你，真正吃货那谁，那个神农县那谁，那个啊，左半仙左右左。 狄大人，疯了！ 嘿，哎呀，砰砰就出来了，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这人真不禁念叨啊，这个。 念叨我？又编排我什么呢？ 哎呀，哈哈，那啥，左县令，你中午请我们吃点啥呀？ 啊，方，你别岔开话题。哎，左半仙啊，我是在说要完成我的梦想，开一家点心铺，一块蛋糕卖2两银子，我一天卖它50块啊，不，我卖它100块。 这得是多少钱呢？ 肤浅， 重要的是，这样就解决了汉阳县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滴滴，推发。 小妹，你长这么好看，你说什么都对。 你这么差劲，每天我都要亲手为你做一份点心，每天都做。 大人，好福气呀、啊！你俩真是恩爱典范。秀恩爱吧，秀，遭雷劈，死得快。 那个乔妹啊，还是不要那么辛苦了。冯啊，正记点心铺10年店庆活动，你们还不赶紧去看一看呀？ 我要去。 嗯，什么活动？ 去了就有的吃。 白吃啊！ 白吃，我喜欢。不过店家这是疯了吧？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这可是汉阳县最最严肃、认真、紧张、活泼的青年企业家郑栽高的店，我朝糕点界的红旗标杆。 既然有的吃，还是白吃，那事不宜迟。元芳、小乔、左右左这三个吃货组团出发，就在正记点心铺的门口。哎，从铺子里出来一个人，和元芳撞了个满怀。那人慌乱拾起掉落的碎银，话也没说，起身就走了。 石梦竹，叫你呢，你聋了？嘿， 什么猪？哪儿呢？哪儿有猪？ 什么猪猪猪？你想吃猪肉想疯了吧你？沈墨竹，沈是沈阳的沈呐、啊，墨是墨汁的墨，竹是竹子的竹啊，远近闻名的宅男。 这个名字听起来像个书生啊。 哎，对了，据说呀，原来还真是个书生。哎，在个什么啥出版社啊，后来被下岗了。下岗之后呢，好像还出过书呢，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说是在家搞创作。 作家现在老有钱了。 哪儿啊，听说他投资出书破产了，到处赊账赖着不还呢。 刚他和元芳撞到的时候，一地的碎银呢。 是啊，他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碎银子呀？哪儿来的呀？ 难不成今天不发点心发银子了？哎，赶紧去看看去。 你想啥好事呢？我看你呀，就是猪撞树上，你撞猪上了。 甭管是谁撞树谁撞猪啊，这元芳、小乔、左右左这仨吃货的疑惑，在吃到了白吃的点心后就烟消云散了。不是，这小乔怎么还哭上了呢？ 好吃的哭，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呀。芳，你怎么也哭了呢？ 好吃的哭了，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啊。 你就直接说是姥姥的味道不就得了吗？ 哎，我说你们还能不能有点出息了，简直的，我尝尝。 这好吃到哭，这简直就是姥姥的味道啊。 此处省略800字，反正因为好吃，今天就没有什么别的剧情可以交代了。吃完点心各回各家啊，第二天啊，这里就是神农县的一大早。 大人，怎么了？慌什么？ 门口有人报案，鼓都快敲漏了。 什么？好！哎，这都3月了，终于有人报案了。哎，看我左右左大显身手吧！来，升堂！堂下何人？有何冤屈？ 大人，小的是本县樵夫，并无冤枉，小的是来报案的。 啊，报什么案呢？ 小的今天早上上山砍柴呀、啊，雾特别的大，回来的时候才看见有个人就挂在半山腰的树上，多半是死了。 可以见得他死了？ 活不了喽，这路滑呀，雾大，生人是走不出来的呀。 仵作三班衙役甲乙丙，走，跟老爷我上山走一趟。 左大人，咱神农县穷的叮当响，您就别三班衙役甲乙丙了，现在就剩我一个衙役了。 还是你忠心。 不是我忠心，是神农县县衙这块地是我的， 你再不交租子，我可就把这块地收回盖宠物诊所了啊！弄点猫猫狗狗，比弄人跟这儿挣钱多了。 神农县这边有案子，就在此时，汉阳县那边也接到报案。 大人，你要替民妇做主呀！ 堂下何人呢？状告何事呢？ 大人，民妇是本县沈墨竹的妻子，我丈夫被人害死了。 哦，何人要加害你的丈夫？你的丈夫现在又在何处呢？ 昨儿白天我就觉得他不对劲儿，空着手出去的，晌午就拿回家一包碎银子。夫君，你从哪儿弄到这么多碎银子？ 我要翻身，我要出名，我要出书，不能就这么算了，一定能翻身。 夫君，咱们别折腾了，好好找个工作，咱们别出书了，现在欠下一屁股债，到什么时候才能还完呀？ 不，我是个作家，我是个文人骚客，怎么可能屈尊降贵给别人工作？ 夫君呐，你看看家里能当的都当了，咱们也得吃饭呀。 你放心，我们很快就有钱了。哼，你等着，我不好，你也别想好过。 夫君，夫君，沈墨竹，你要去哪儿啊？我当时害怕极了，看着他拿布裹了个东西就走了，他从来没有这么暴躁过，怎么喊他也不回头，像是去找谁，之后就没有再回来。 这沈墨竹平时有什么可以走动之人吗？ 没有，我家墨竹平日很少与人讲话，在家也几乎都闭门在书房。 嗯，那最近他有何不同之处呢？ 最近啊，他睡眠特别不好，白天不睡觉，晚上睡不着，寝食难安，问他他也不说。 嗯，你再想一想，他有可能和什么人有恩怨？ 哎，大人呐，那个神农县那左右左那边说了，说青城山上啊发现了一具男尸，像咱们这边要借几个仵作衙役过去，咱们借不借啊？ 那一定是我们墨竹，一定是。 哎，沈夫人怎么听说有男尸就一定认定是你夫君呢？哎，得了，方啊，咱们走一趟神农县吧。 狄仁杰带着元芳、小乔火速赶往神农县案发的山头，左右左带着唯一的衙役已等候在现场。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人挂在距山顶30多米的半山腰树上，一动也不动，应该是已经死去多时了。 哎哎，沈夫人，沈夫人，怎么说晕就晕呢？这个 沈墨竹， 什么竹？ 什么什么竹？你才竹！这就是昨儿在点心铺门口跟我撞上那个沈墨竹，那个小作家。 乔妹啊，你来看一看。 嗯，迪迪，目测死者身中数刀，多少刀现在看不清楚。咱们得把尸体啊从树上摘下来仔细的查验。 要不还得说是狄仁杰团队训练有素呢。这处悬崖非常陡峭，小乔和元芳根据现场地形立刻制定了行动方案，用绳索对死者进行了固定，随后把他给拉了上来。 这个死者的腹部留有凶器，为多处刀刺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死亡的时间半日有余，不排除他杀。 大家聚精会神地听小乔做尸检报告，山里静得吓人，大家一边听一边盯着死者观察。忽然从死者眼角流下了一滴泪水。 大人！ 哎呦，哎呀，不是，沈夫人，你什么时候凑过来的呀？你这吓死我了，你这个。 哎呀，你走道咋没声呢？ 大人，你看我们家墨竹就是被恶人所害，必有冤屈呀！大人，你要为民妇做主呀！大人， 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回县衙。 嗯，走，摆到神农县县衙。 哎，不，老左啊，回汉阳县县衙。 为什么？我神农县接到的报案呢？ 可这苦主是在我们汉阳县报的案呢、 嗯、可是 你还可是什么呀你啊，你有仵作吗？你有可用的办案人员吗？你有衙役吗？ 我有，我还有一个衙役呢。 哦，这位啊，你是衙役吗？ 啊，不，我是神农县县衙的房东。 嘿， 别嗨了，这胳膊拧不过大腿，没仵作没衙役可用的左右所，只好丧马打眼的跟着狄仁杰回到了汉阳县县衙，跟着一起来看破案。 你们来看这把匕首跟普通的匕首有何不同呢？ 哎呀呀呀呀，哎，大人你这么一说吧，我觉得还真的有点不一样。 切，就跟你想到了什么似的。 绳下吊刀，刀倒吊着绳段，刀吊刀倒着吊在道上。 桥上吊刀，刀倒吊着绳段，刀吊刀倒着吊在道上。 大刀对单刀，单刀对大刀，大刀斗单刀，单刀夺大刀。 断头台倒吊短单刀，歹徒登台偷单刀。断头台他倒跌倒，对对单刀叮当吊。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别秀口条了，应该是绳下吊刀，刀倒吊着绳段，刀吊刀倒着吊在道上。桥上吊刀，刀倒吊着绳段，刀吊刀倒着吊在道上。大刀对单刀，单刀对大刀，大刀斗单刀，单刀夺大刀。断头台倒吊短单刀，歹徒登台偷单刀。断头台他倒跌倒，对对单刀叮当吊。掌声，哎呀，潮水般的掌声。行行行，哎，你看这把匕首真的不像它的外表那么简单。 小乔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往匕首的刃上一碰，很轻松，树枝就被切断了，切口啊平滑而又整齐， 好刃。 你们来看啊，这把匕首虽短，但是重达数斤，而且两面都开有血槽，不难想象被其捅中之后的威力。沈墨竹一介书生，怎么会有这把匕首呢？并且用布层层包裹，藏于书房之中。 对呀、啊，哎，你们看这个刀的鞘哪儿去了？ 冯啊，你马上秘密调查汉阳县的铁匠铺，不要打草惊蛇。 好嘞。 哎，冯冯冯，你等等啊！哎，记不记得那天咱们去正记点心铺，碰见沈墨竹拿着碎银子从点心铺里出来？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当时银子撒了一地，他爬起来啥也没说捡钱就跑啊， 一定有蹊跷。哎，我去点心铺看看去。 哼哼，少吃点啊，胖了。 谁去吃点心了？我这是去办案的。哼， 狄大人，我即刻回神农县再查查看有什么线索。 好，左大人，我们一同去。 兵分三路，各表一支。先说小乔去了正记点心铺。 欢迎光临正记点心铺，请您随便看看。 哇哇，这个做的好精致啊，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哎，有没有试吃啊？ 又是一个蹭吃的。 嘿，你怎么说话呢？不尝我怎么知道好不好吃啊？ 看你吃完了买不买。 哎，小乔姑娘。 嗯，你怎么会认识我啊？你谁啊？ 鄙人， 这是我们老板。 哦，你就是严肃认真紧张活泼的青年企业家郑在沟。 哎呦，过奖过奖，正是鄙人。 你怎么认识我啊？ 哎，这姑娘不是狄大人的未婚妻吗？ 没有啦，女朋友而已嘛。哎，这个郑老板店里好讲究，点心好好吃，就连装点心的盒子也特别的精致。哎， 当然了，我们店里的点心盒子都是定制的。 小乔姑娘大婚之时，鄙人一定送上一份定制大礼。 哎呀，郑老板你太客气了啦。哎，我们家迪迪向来是非常廉洁的，他不会收的。好了，心意领了啊。 哎，小乔，大人喊你回家吃饭呢。 啊，我还没逛完呢。 麻利儿的，大人嗷嗷待哺，等咱们呢。 说话间，元芳就把小乔从正记点心铺里给扯了出来，惹得小乔很不高兴。 哎呀，芳，你干嘛呀？我还什么都没问出来呢。迪迪不是去了神农县吗？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那是编个理由把你骗出来。 你要干嘛呀？ 你猜我查到什么了？ 你查到什么了？嘿，你赶紧说啊，你别跟挤牙膏似的。 啥牙膏是啥呀？ 牙膏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清洁用品，有着很悠久的历史，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工艺装备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具有摩擦作用和去除菌斑、清洁抛光牙面时口腔清爽的作用。 跟你说这么多干嘛？说了你也不知道。哎，你就说说你发现了什么吧。 我吧，我去了一家老铁匠铺。哎，你说怎么那么巧？哎，怎么就那么寸？ 哎，大爷，您这儿能打大刀吗？ 年轻人啊，把你那妈去了啊！哎。 呀呀，这个闹，我家三代是铁匠，哪个来者都不善，如今行业人心乱，炒作广告几千块，请记着提醒我，我们真真切切的存在过。呀呀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呀呀呀呀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 不是，带你刚才还你还那么嗨，你要你咋说变就变了呢？ 这手艺早就失传了。 哎，这样，大爷，那个什么，我前几天我得了一宝贝，没刀鞘，我没法带身上，你帮我看看呗。 哎呦啊，这样的工艺啊，我听我爹说过，哎，那是老郑家的手艺啊，祖传的，学不来。哎，可惜人家转行了，不做铁匠，做厨子去了。哎呦，糟蹋手艺哟！哎，失传喽！哎呦， 哦，哎哎，您指的是那个？ 哎，这就是搞点心那个败家玩意儿郑在高，你这好好的手艺端送到他手里，哎呀，家门不幸啊！哎， 听没听没？我就觉着吧，这事儿和那郑在高一定脱不了干系。凭我一种男人的直觉，老准了。 我想也是，那个郑灾高刚才还在我面前搞名堂，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 小乔和元芳急速赶往神农县去找狄仁杰和左右佐。至于沈墨竹被杀的案子要怎么破，咱们下集再说吧。广播喜剧狄仁杰段新编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策划郝卫群、徐然，本集编剧张一池，演播宝木中阳、云中三月、小曾、左左、程苑、诸葛小贝、刘超、高飞、阿佳、朱蓉蓉、图特哈蒙，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东边的黄连小肚里酸，火气红叉炒米饭呐、啊。我的脚一脚，看看哪个敢不吃，不吃打成二傻子啊！谁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心下长的人世间呐、啊。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但儿也是条好汉呐、啊。 鼓掌！ 水流过小村塘，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 人杰哥， 哎，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春水流过小村塘，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你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黄连小肚里酸，火气红叉炒米饭、啊、 怎么样？ 我的脚一脚 我不吃解药， 没用得着。小乔已经做饭去了。 谁给的容颜，包子给的胆，心下长的人世间呐、啊。小小的姑娘虽然精神不太好，男儿也是条好汉、啊、 你吃吧，真一想啊， 春水流过小村塘，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郎啊郎啊，郎儿一个郎啊，好汉为你下厨房啊。 菊花点穴手， 春水流过小村塘，好汉倚着窗看少年郎。郎啊郎，为你下厨房啊。 哎，我说、啊、你